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锦佑， 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 张，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曼山。 我在建成后的宾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我正在 我现在在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Beijing 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本期节目由外语广播中心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制作。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Peter。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今天我们介绍的冬奥项目呢，是高山滑雪。高山滑雪是在越野滑雪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雪上运动的一个分支，它被誉为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高山滑雪。Alpine skiing is one of the signature competitions at the Winter Olympics. Competitors regularly reach speeds of up to 152 kilometers per hour.All while navigating a winding course full of sharp turns and soaring jumps.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高山滑雪的英文表达是 Alpine skiing. Alpine skiing. Alpine. A-L-P-I-N-E. 后面加上 skiing 合到一起呢，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高山滑雪。Alpine 这个词啊，翻译成中文呢是高山的，但是啊，它往往是指呢在瑞士境内的山。那么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段英文里面呢，还有一个词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就是高山滑雪呢，它是冬奥会的标志性的比赛项目之一。标志性，那么看看英文如何来说呢？它用的这个词是 signature， 我们平时啊来表示一个人的签字，这个词 signature，S-I-G-N-A-T-U-R-E。但是啊，这个词除了表示签字之外，还有一个意思，表示标志性的哈，非常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件事情呢，用这个词 signature。那么今天来说，高山滑雪它是一项标志性的比赛项目，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 signature 加上一个比赛的项目 competition 合到一起呢是 signature competition。高山滑雪，看看它的选手滑行的速度能达到多少呢？它每小时的速度可以达到152公里，同时他们需要在弯曲的赛道上不停地快速回转滑降。Competitors， 刚才我们学的竞赛呢是 competition， 那么如果说参加比赛的选手，我们换成另外一个词是 competitor， 他们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They can reach speed， 可以达到的一个速度，有一个词 up to， 表示上限， up to 152 kilometers per hour， 每小时可以高达152公里，同时还要在弯曲的赛道上不停的快速的回转滑降。后面有一个词特别的好，叫做 navigating，navigating，N-A-V-I-G-A-T-E， 用它的 ing 的形式 ，all while navigating， 然后呢，加一个弯曲的赛道。弯曲这个词，大家如果单看这个词的话呢，往往会觉得跟风有关系，因为这个词的前几个字母跟这个风是一模一样的 ，W-I-N-D， 但是这个词跟风没有关系。另外它的发音跟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风的发音呢是 wind， 但是呢，如果指一个东西是弯曲的话呢，它的发音变成了 wind。那么这里面用的是一个 ing 的形式，那么表示弯曲的赛道，我们就可以说 winding course。 他们同时啊需要在弯曲的赛道上不停的来快速的回转 sharp sharp sharp turns 以及呢 soaring jumps 滑降。这个 soaring 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soaring soaring soaring jumps 哈，两个词 sharp turns and soaring jumps。刚才我们还讲到了冬奥会的高山滑雪有11个小项 11 events in the Alpine competition at the Games with 33 medals up for grab。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刚才我们学到的重点单词 signature， 比如说每一个人的签名是独一无二的 Each person's signature is unique Each person's signature is unique。第二个例句啊，大家看一看那家餐厅的招牌菜哈，众人皆知 The signature dish signature dish 哈，就翻译成一家餐厅或呢餐馆饭馆的招牌菜 Of that restaurant is widely known to the public The signature dish of that restaurant is widely known to the public。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高山滑雪。Alpine skiing is one of the most physically demanding sports i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hich is arguab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alpine skiing at the Winter Games, only 5 athletes have successfully defended the Olympic crowns across all events in the competition.那么接下来讲的呢就是高山滑雪呢也是冬奥会哈项目当中对身体要求最高的项目之一 physically demanding physically demanding demanding 表示要求的哈，往往呢是要求特别的高，那么今天指的是高山滑雪对于身体的要求是非常的高，我们前面用的是 physically physical 我们可以指一个人的身体啊 physical health 啊，身体的健康，这里面呢 physical 再加一个 ly 哈，作为副词表示在身体上哈，要求是非常的高 physically demanding。 那如何体现出高山滑雪对身体的要求非常高呢？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数据哈，整个奥运会高山滑雪的一个 entire history entire 哈，完整的完全的一个历史 of alpine skiing。 Only 5 athletes 只有5名运动员成功的捍卫了他们冬奥会冠军的地位。那么看看如果一个运动员成功的保住了自己冠军的地位的话呢，我们用一个动词是 defend 捍卫保卫哈 defend 冠军，他没有用 champion 或 championship 而换成了另外一个词是 crownCrown 表示皇冠，前面再加上 Olympic crowns 就可以翻译成奥运会或冬奥会的冠军的一个宝座。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词就是 demanding 表示要求非常的高，那么这个词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用的也特别的多。接下来我们看两个例句啊，比如说他呢试图回去工作，但是啊发现自己不能适应哈、这个要求很高的工作了。He tried to return to work, but found that he could no longer cope with his demanding job. He tried to return to work, but found that he could no longer cope with this demanding job. 那么看看第二个例句，如果说那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岗位，他必须要加倍的努力。It is a demanding role, and she needs to work hard at that.It is a demanding role, and she needs to work hard at that. So, if history is any indicator, we should be seeing plenty of new champions on the Alpine podiums in Beijing. 所以啊，如果说历史的数据没有错的话，2022北京冬奥会的高山滑雪比赛的项目上，在它的领奖台上会看到很多新的冠军的面孔，很多新人会出现。好，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词啊，在体育比赛里面经常会出现领奖台啊，这个英文叫 podium,podium,p-o-d-i-u-m,podium。We should be seeing plenty of, 我们将会看到很多的 new champions on the alpine podium 啊，在高山滑雪比赛的领奖台上会看到很多新的面孔。And of course, that doesn't mean the established stars and the veterans of the sport should be overlooked. 但是呢，有一点呢，一定要记住了哈，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已经有名气的或呢资历很深的运动员就应该被大家忽略哈。有名气的、资历很深的运动员哈，有两个词，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 ：the established stars, the established stars. Established 这个词原来表示建立，但是如果说后面跟的是人的话呢，表示这个人的地位、他的身份哈、他的影响力已经建立起来了，就可以翻译成这个人非常的有名气，或呢资历很深。Veteran, V-E-T-E-R-A-N, veteran. 那么这个词啊，原来呢是指啊参加战争的那些老兵，但后来可以指在某一个行业特别有经验的人哈。那么这里面指的是特别有经验的运动员，我们用这个词 veteran。那接下来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哈，我国为冬奥会修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Alpine Skiing Center has been completed, including its ski slopes, cableways, and snowmaker installation, as well as relevant supporting facilities such as roads and electrical and communications facilities. 中国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建设已经完成了，包括了哪些呢？大家了解一下，一个是 ski slope。Ski slope, slope 可以翻译成雪道、斜坡 S-L-O-P-E, slope 以及呢空中的索道叫 cableway, cableway, C-A-B-L-E 后面加个 W-A-Y、大家记下来 cableway, 空中的索道造雪的设备的安装 and snowmaker installation,snowmaker installation 以及相关的道路啊、电器啊、通信哈等一些设施哈，这些词呢相对不难哈，我们记住一个词就可以了 facility, facility 表示设备 Situated in the Xiaohaituo mountain area in northwest Yanq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kiing center has a maximum steepness of 68 degrees, one of the steepestracetracks in the world.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啊，它位于延庆西北部的一个山区啊，这个山区的名字叫小海坨。那么后面这个数据啊，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它的最大的陡度 steepness, S-T-E-E-P, steep 这个词啊，往往是指一个山啊，特别陡峭啊，用这个词 very steep mountain 啊 steep cliff 啊，一个悬崖。一个山特别的陡峭，那么这里面作为名词啊，加上 ness 表示一个山体它的陡峭的程度有多少呢 ？68 degree 68度，同时啊是世界上最陡的雪道之一。 With a kite-like shape, this structure tops off at the highest altitude in Beijing. 整个它的形状哈、像风筝一样，是北京海拔最高的地方。讲到了它的起点哈、它的海拔哈、用这个词叫 altitude。altitude 哈、讲到这个山，我们经常会用两个维度哈、或几个维度来形容这个山，它的陡峭的程度哈、steepness， 以及呢它的海拔 altitude， a l t i t u d e。 The skiing center has seven ski slope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about 9.2 kilometers, and its largest vertical drop reaches 893 meters. 后面的数据呢，讲到了赛道哈，滑雪中心有七个赛道。 The skiing center has seven ski slopes. 它的全长约 9.3 公里 with a total length of about 9.2 kilometers. 后面有一个高低的落差，它的最高点和它的最低点有一个落差，用的这个词叫 vertical drop. Vertical drop, vertical 表示垂直，后面呢这个落差呢用的是 drop, D-R-O-P, 注意一下这里面这个 drop, 它的词性啊不是动词跌落，而是名词啊表示的落差啊 ,vertical drop reaches 893 meters.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刚才讲过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lpine skiing is one of the signature competitions at the Winter Olympics. Competitors regularly reach speeds of up to 152 kilometers per hour, all while navigating a winding course full of sharp turns and soaring jumps. There are 11 events in the Alpine competition at the Games, with 33 medals up for grabs. Alpine skiing is one of the most physically demanding sports i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hich is arguab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alpine skiing at the Winter Games, only 5 athletes have successfully defended their Olympic crowns across all events in the competition. So if history is any indicator, we should be seeing plenty of a new champion on the alpine podium in Beijing. Of course, that doesn't mean the established stars and the veterans of the sport should be overlook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Alpine Skiing Center has been completed, including its ski slopes, cableways, and snowmaker installation, as well as relevant supporting facilities such as roads and electrical and communications facilities. Situated in the Xiaohaituo mountain area in northwest Yanq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kiing center has a maximum steepness of 68 degrees, one of the steepest racetracks in the world. With a kite-like shape, this structure tops off at the highest altitude in Beijing. The skiing center has 7 ski slope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about 9.2 kilometers, and its largest vertical drop reaches 893 meters.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记者全灵熙、鞠品一、刘潇宇、徐彤、杨诗蕊带来的报道。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I am a little reporter from Harbin. Next,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alpine skiing. In 1907, the United Kingdom founded the Alpine Ski Club, which is the world's first alpine skiing organization. In 1910, Colonel George Belger of Austria organized the Alpine Ski School with the military. Captain and the first skis to use the squat position with 2 poles fast descending, breaking turn technique, the first slalom and downhill race in alpine skiing were organized in Switzerland in 1921 by Arnold Lund of Great Britain. Of alpine skiing school was founded by Hannes Nachert in Austria in 1922.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的小记者。高山滑雪起源于阿尔卑斯山地域，又称阿尔卑斯滑雪或山地滑雪。特定的地理环境产生特定的求生方式。经常处于冰天雪地的北欧，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滑雪运动了。与其他起源于欧洲的冰上运动类似，它也是由原始狩猎演变而来，并逐渐成为一种交通方式，在北欧流行开来。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滑雪板现保存于滑雪运动之都挪威奥斯陆，那里陈列着一些1500年前的滑雪板。随着滑雪运动的更大普及，北欧人不满足于只平地上进行雪野角逐，他们的兴趣从平地越野速滑转向地形复杂的高山丛林间。 大家好，我是冬奥小记者徐一彤。1907年，英国创立阿尔卑斯滑雪俱乐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高山滑雪组织。1910年，奥地利的比尔格里上校组织具有军事性的高山滑雪学校。第一个采用深蹲姿势持双杖快速下降制动转弯的滑法。1921年的英国的伦恩在瑞士组织了高山滑雪史上的首次回转和速降比赛。1922年奥地利的施耐德创办了高山滑雪学校。1931年起举办高山滑雪锦标赛。1936年起被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 Alpine skiing is a single start for each event. The order of the starts is determined by lot, but some events require two skis. The order of the second start is determined by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race. The interval between start is 60 seconds. Only the slalom events start at different times. When starting, athletes must wear official lead C-LED jerseys, wear the starting number bib, wear helmets, wear skis, carry ski poles, and must use disengaging retainers.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小记者。高山滑雪是整个滑雪项目里最普及也是最容易开展的项目，不过要是比赛的话就没有那么轻松了。高山滑雪比赛均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进行，比赛要求起点和终点的垂直高度为800至1000米。奥运会高山滑雪男子女子项目分别设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再加上滑降与回转合二为一的高山滑雪全能赛，共10个小项。 大家好，我是来自季红小学杨诗蕊。高山滑雪分为速度系列和技术系列两部分，速度系列中包括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滑降只按一次比赛成绩计算，滑降的落差最大，距离最远，最高可达时速130公里。最后，预祝中国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谢谢大家。 在高山滑雪项目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运动员，代表人物有奥地利的马塞尔·希尔施、挪威的阿德雷·奥莫特、美国女选手林赛·乌恩等。那你知道高山滑雪之王简·克莱德·基利的故事吗？他是奥运高山滑雪历史上2名3冠王之一，是滑雪运动的传奇人物。基利1943年生于法国，从小就热爱滑雪运动，并开始参加比赛，在当地比赛中击败年龄比他大得多的选手。16岁那年，他加入了法国青少年滑雪队，并获得全国青少年组冠军。在60年代中期，基利的职业生涯大放光彩，在1965年获得欧洲冠军，1966年在智利波尔蒂略获得了世界冠军。在他的激励下，法国队包揽了那届比赛24枚奖牌中的16枚。他率领法国队获得了世界团体冠军。在1966到1967赛季，他获得世界杯16个项目中的12个冠军。1968年冬奥会在法国格勒诺布尔举行，法国的观众希望基利能横扫高山滑雪的全部3个项目。24岁的基利在高山速降比赛中以0.08秒的优势拿下金牌，在大回转项目中，基利以2秒多的优势夺冠。拿下了高山滑雪的前2个项目后，基利在随后举行的回转项目中的第1轮就名列第一，第2轮基利延续自己的稳定发挥，并最终拿到金牌。 说起高山滑雪，来自美国的高山滑雪运动员林赛·沃恩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很有实力的滑雪运动员，而且还拥有魔鬼的身材以及超高的颜值，被粉丝誉为冬奥会第一美女。沃恩于1984年出生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7岁时就开始接触滑雪运动，并且展露出了比同龄孩子高出许多的滑雪天赋。等到沃恩14岁时，他就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最优秀的滑雪运动员之一。年仅16岁的沃恩就加入美国国家队，成为美国滑雪队中最年轻的一员。